今日是要继续我们的旧约十位，今日会继续是讲家谱延恩。透过亚当的家谱，我们是看到神的恩典、神救赎的计划在当中。或者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读今日的经文。今日经文是记载在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至到第三十二节。等我用我的 high tech 是用个电话的圣经来到读，或者我读是单数，请大家是读双数。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至到三十二节，当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上帝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形式自己样式做的。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撒特。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撒特生以拿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以拿士活到90岁，生了该男。以拿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该男生马勒利之后，又活了840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勒利活了65岁，生了雅烈。马勒利共活了895岁就死了。雅烈生以诺以后，又活了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共活了365岁。马土撒拉活了187岁，生了拉文。马土撒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给他起名叫拿罗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耶和华咒诅地。拉密共活了777岁就死了。今日就是要跟大家讲亚当的家谱。有人可能说有没有搞错啊，讲家谱这么多东西不要讲，你真的讲家谱。家谱很多人觉得是很闷的，很多时候读到家谱呢，啲人就跳咗去第度唔读，因为边个生边个，活咗几多岁，好多重复，而且有好多是哇哇啦啦咔咔的名字，是好难读，好多人都唔鍾意读。但是其实家谱是好有意思，好有趣。希望透過今日亞當的家譜是跟大家分享那些有趣的事。其實聖經裡面有兩個家譜我都很喜歡，一個家譜就是當然是今日讀亞當的家譜，另外一個家譜就是耶穌基督的家譜，是記載在到馬太福音第一章。大家現在讀緊中神的課程，可能都已經讀過第一章。還有記載的就是在到路加福音第三章，都是講到 是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先看看今天经文的引言，是记载在五章一节，说亚当的后代是记载下面。其实原文是说亚当后代的书是一部书来的。有很多神学家就说啊，那是不是摩西五经作创世纪的时候在这部家谱上抄出来。若果摩西真的是被神默示而所是创世纪的话，他是不需要去抄第一部书。其实第一章全个家谱就是那部书。我们再看一看刚才所读的经文，说五章一节，神造人的日子就是照着自己的样式做的。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这里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圣经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做男做女。二十七节话是形象，第五章一节是说样式。究竟形象和样式有什么分别？其实你看到一章二十七节和五章一节那两个名称是互相是通，可以是交换替换，亦都是通用。所以形式就是形象就是样式，样式就是形象。而在这里五章三节讲到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是相似，就给他起名撒但。这里形象和样式是一起是用的。有人可能又说，那五章一节就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样式来到做亚当，但是五章三节又说当亚当生了撒特以后是跟自己的形象样式相似。神造亚当的那个样式和亚当生了撒特那个样式又有没有不同？相信当亚当由于个罪的堕落，他在他身上的形象和样式已经大大是打了折扣，已经是有损毁。所以当他说撒特的形象样式和他一样，撒特的样式和形象亦都是已经是受到损毁。上一次跟大家讲到，就是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要永世是诚实。那究竟有人想，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她身上与生俱来的形象和样式又有没有不同啊？是不是蛇的后裔那个样式和形象就离开神多一点，女人的后裔她的形象和样式就比较似神？我现在讲的是与生俱来那个形象和样式。或者我又讲讲另外一件事，或者给大家是看得到究竟女人的形象和样式和蛇的形象样式有没有不同。记不记得十灾最后那一灾击杀长子，神就是跟以色列人说，你们每个人将羔羊的血游在门框上高，就可以逃避这一劫。神是不是跟以色列人说，埃及人的长子就死硬了，你们以色列人的长子就不用怕，完全可以逃避过这一劫？他是不是这么说？他不是这么说的，他是哪一个是将羔羊的血是游在门框上高？你见到不理你是埃及人，不理你是以色列人，都是要接受羔羊的血。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亦都是一样，不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形象样式是有什么不同，而是他们有一个新的样式，这个样式就是接受羔羊的血，这个样式就是接受救恩，就是接受这一位神。所以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就有这样不同，是不是与生俱来的形象样式，而是他有一个新的形象样式，是透过他们接受救恩而得到。我们又看一看继续下去，讲到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我们见到亚当的家谱就很清楚。其实亚当我们刚才读的那个五章只是撒特，透过撒特的家谱，另外还有透过该隐的家谱，我们没有读，等阵我会是稍微跟大家是分享，其实是记载在到第四章。我们看到这一度怎么样，就是神是将是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是分开了，撒特的后裔就是女人的后裔，而该隐的后裔就是蛇的后裔。 由於神已經預言他是要透過女人的後裔是要傷撒旦的頭，撒旦就不斷地是要毀壞和破壞這個計劃，他不斷地是要毀壞女人的後裔，所以神是將他不斷分開。等等遲些見到是這個是挪亞做方舟那個，神亦都是將他分開，和當時其他的人，挪亞的一家就是女人的後裔，其他的人就是蛇的後裔。跟住遲啲，我哋又見到阿伯拉罕同埋羅德係同當時喺度所多瑪俄摩拉嘅人分開咗。阿伯拉罕就係神嘅，就係女人嘅後裔。遲啲亦都會見到以撒同埋以撒瑪利係被分開，亦都見到係雅各同埋以掃嘅後裔係被分開。我哋上一次亦都講到有一個係好有趣嘅守尾隊友，就係喺度三章八節話，當夏娃犯咗罪之後，就開始逃避神，唔敢見神。其實佢哋雖然肉體冇死，但係靈入邊係已經死咗。而喺度三章二十節，我上次亦都講過，亞當遲唔同夏娃改名，晏唔同夏娃改名，就係嗰個時候同夏娃改名。點解啊？個名字嘅意思就係生命。三章二十節講到夏娃是眾生之母，很多時候給我們有個錯誤的觀念，就是所有人類都是由夏娃出來，這個當然是事實，但是有一個更重要的，就是透過夏娃，人可以透過這個女人的後裔，人可以再一次是與神復合，透過耶穌基督為我們所做，就是女人的後裔，我們可以是再次與神和好，以致我們的靈裡面是有生命。这个就是三章八节和三章二十节的对偶。三章八节讲人和神是有灵入面的分开，三章二十节就说人是再一次和神在灵入面是有这个关系，有和好。所以我们看到女人的后裔就是与神和好，就是接受这一位神的，就是接受神的那些人。而那些蛇的后裔就是与神分离，他们是不接受神，就是这个不同。我们或者先看亚当的后裔之前，先看一看蛇的后裔，就是该隐的后裔，是记载在四章十七至到二十四节，是我们没有读到这些经文。但是当我们刚才读亚当和失特的后裔，觉不觉得有些事是非常非常之令人惊讶？你有没有觉得那个死是重复重复地出现？某某人是活了多少岁又怎样？死了。某某人的仔活了多少岁又怎样？死了。他的孙又怎样？又是死了，死了，死了。不断地就提醒我们，由于人的罪，死是临到世上，每个人都是会死。但是我们看看该隐的后裔，记载在到第四章十七至到二十四节，没有说过他们死，一个都没有说他们会死，个个都没有提到，只是说他们是建造城市，他们是养牲畜，他们是懂得享受音乐，他们是懂得铸铜铸铁，是懂得做武器，非常之发达的社会，没有说到他们是会死。为什么这么奇怪？我们等阵是会讲。其中有一个就更加是特殊，这个人叫做拉密，他是亚当的第七世的后裔。我们知道亚当透过该隐第七世的就是拉密。我们知道是在失特他的家谱当中都有一个人叫做拉密，但是那个人是比较正义。在这里失特第七代，在这里亚当第七代是透过失特的，就是以诺。以诺这个人是非常之特别，是一个非常之与神同行的人。但是在这里另外那边该隐那个第七世的就是叫做拉密，他是一个不是那么好的人。他揚言說，他說壯年人傷我，我把他殺了，少年人損我，我把他害了。他還很自大地說，神是很有恩典，神說誰是因為是該隱殺了亞伯，神說誰會傷害該隱的，我就會是報應是 七次在他的身上。這個拉密怎麼說？他說若果該隱的報應是七次，在我身上的報應就會77次，誰想傷害我就会遭到报应77次，非常非常之自大的人。他亦都是谋杀人，就是好像他的祖先该隐一样，是谋杀人。 另外仲唔止喎，佢仲係一個係開始娶妾室呢個習俗嘅始創人，一夫多妻嘅制度開始，娶咗個老婆，嗰、那個大老婆叫咩？叫做阿大，好出名，好怪嘅喎，叫做阿大。佢個妾室叫做咩？叫做細拉，唔係喎，我讀歪咗嚇，對唔住，唔係細拉，係細拉嚇，讀得好相似就係細拉，但係嗰個叫阿大，細嗰個叫細拉，好奇怪。阿大同埋系拉密系生咗第一个仔，叫做雅伯。雅伯经文就话系铸章棒同埋养生竹嘅始创人，系始祖。乜嘢叫做铸章棒同埋系养生竹啊？就系我哋而家讲人哋咩啊？铸洋楼、养番狗，系好富庶。另外，阿大又同拉密系生咗第二个仔。是叫做尤伯，他是弹琴吹箫，是音乐的始创人，仲识是享受音乐。而细拉就同拉文是生咗个仔叫做土伯，是该人，他是识得铸铜铸铁的，是铸铜铸铁的祖先。我哋见到呢一啲该人后裔，唔单止佢系铸洋楼、养番狗，唔单止系识享受音乐，而且佢哋嘅科学啊、科技都系非常之先进。人話點解咁奇怪嘅？你睇佢哋啲名字，個個都叭叭聲，係咪中國人嚟㗎？係好意頭發發發咁樣。唔係啊，原來佢三個仔同佢改名都係根據有一個字根 Yabel。Yabel 呢個字就係解釋水流咁樣。可能拉密就係中意水流嚇呢個形象，但水流亦都代表咩啊？係唔安定，唔穩定。我哋就係睇見該人嘅後裔，雖然佢哋係非常之富足，但係喺靈入邊係絕對係唔安定。我哋一齊嚟又睇睇，係該人係呢個失特嘅後裔又係點樣樣？嗱，頭先講到失特嘅後裔死亡一個又係，第二個又死，第三個又死。但我哋要知道喺度耶和華嘅眼中，佢聖民嘅死對佢係好寶貴。记载喺度诗篇116篇15节，我哋圣民嘅死对耶和华嚟讲系好，佢睇得好宝贵。所以喺度经文嗰度，每一次讲到某个人死，你会见到有两次系活嘅。经文就话呢、这个人活到几多岁就生咗佢嘅长子，跟住佢又活多几多年系养儿育女，两次活，一次死，就好似我哋而家呢啲基督徒点啊，重生嘅人都有重生。有兩次活嘅，第一次就係我哋出世嗰陣時嚇，第一次出世；第二次就係我哋接受耶穌基督嗰陣時，就係我哋第二次嘅活。我哋有兩次活，一次死，非常之係感恩。該隱嘅後裔佢哋建立嘅城市係喺地上，失特嘅後裔佢哋建立嘅城市係喺天上。我哋一齊嚟睇睇一節經文，係希伯來書第11章第13至16節。或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市，一座城。嗱，我哋见到失特嘅后裔所仰望嘅就唔系地上嘅城，就系嗰个天上嘅城。经文所讲到这些人系咩人啊？就系嗰啲旧约嘅人，亚伯拉罕啊、以撒啊，同埋。是雅各。嗱，呢班人佢哋死嗰阵时系凭住信心死，从来系冇见过神嘅应许。神嘅应许就系佢哋有众多嘅子孙，就系佢哋会去到应许地，但佢哋始终都冇见到。佢净系知道呢啲事将来系会实现，佢哋就好似啲人系好远咁观望，就好欢喜咁迎接咗、接受咗。佢哋系世上嘅客旅，他们是世上寄居， 唔係永遠居住，就好似我哋基督徒一樣，我哋都唔係喺世上係永遠居留，我哋都係客旅，我哋都係寄居。佢哋想念嘅就係有一個家鄉。嗱喺度十五節亦都話俾我哋聽，呢個家鄉唔係佢哋話思家鄉啊、思舊啊，想翻去自己嘅家鄉。佢要翻去自己嘅家鄉，佢可以行去，但佢哋思念呢個係將來喺天上邊嘅家鄉，亦都係同我哋基督徒所有女人嘅後裔都係思念將來呢個天上嘅家鄉。嗱，究竟女人嘅後裔有啲咩特徵？頭先我哋話女人嘅後裔都會接受一個新嘅形象，一個新嘅樣式。第一個就係我哋會接受一個新嘅開始。記唔記得上次同大家講，神係透過女人嘅後裔係要俾亞當同夏娃同埋全人類帶來一個救贖。所以亞當夏娃好盼望有呢個救主嘅來臨，佢哋完全明白神同佢講嘅説話係咩意思。當夏娃係懷咗嗰個人嗰陣時，佢就以為自己懷咗嘅就係嗰一位救世主。所以夏娃叫呢個仔叫嗰個人做乜嘢啊？得咗，得到啦，我就得到呢個救主。但係好快，相信佢就發覺呢一個該隱，無論係人格性情，都係同呢一位救主相差得好遠。所以當佢哋再懷孕得到阿伯嗰陣時，就叫佢做空虛。發覺原來呢個救主唔係咁快就會來臨，而且最後點啊？該隱就殺咗阿伯，呢件係好傷心嘅事。父母無傷心嘅事係無過於見到自己嘅仔女係被自己係先係死，何況仲係一個仔殺咗另外一個仔，呢個係一件非常悲痛嘅事。但係神就係透過失特係俾佢哋有一個新嘅開始，有一個新嘅盼望。失特嘅名字嘅意思就係代替，就是、要代替阿伯，所以呢個名係有佢嘅意思。神就喺度亞當同夏娃最黑暗嘅時候，俾佢哋一個新嘅希望。每一個女人嘅後裔，相信好多基督徒都係一樣。我哋都喺度人生最黑暗嘅時候，神就係俾咗我哋呢個希望，俾咗我哋呢個盼望。我自己亦都係喺我生命當中係最黑暗嘅時候，係認識神，係神係使我可以接受佢，以致我係有個新嘅盼望，係有個新嘅開始。嗱，唔單止女人嘅後裔係有個新嘅開始，女人嘅後裔亦都係求告耶和華嘅名。以拿士嘅名字就叫做係悲嘅意思，就係悲哀同埋死亡。哇！點解會咁奇怪？有邊個會叫自己嘅仔做死亡同埋悲哀？大吉利是啊，係嘛？點會改啲咁嘅名啊？以拿士呢個名原來係有佢意思。因為由於地的咒詛，當時是有污染，當時是有疾病，是有死亡，是臨到人間，到處都是死亡疾病，所以是失特是叫以拿士做悲哀死亡來到紀念這件事。在創世紀第四章26節說，失特也生了一個兒子，起名叫以拿士，那時候人才求告耶和華的名。如果我們再將它改變一下，將以拿士的名字的意思加在裡面，就更加清楚。創世紀4章26節說，失特也生了一個兒子，起名叫悲哀死亡，那時人才求告耶和華的名，就比較清楚看得到，就是當時有悲哀是有死亡，所以啲人先至開始係求告耶和華嘅名。喺度羅馬書10章13節話：凡求告主嘅名就必得救。凡求告主嘅名就必得救。喺度 Kansas 喺度60年前到有一個後生仔19歲，佢就去打劫銀行，同埋兩個朋友一齊去打劫銀行。打劫完銀行，佢哋就逃跑。俾警察追佢哋，咁警察卒之擺烏龍，追錯咗另外一架車，見到嗰架車係失事，係跌咗落山坑，係嗰啲人死咗之後，佢就以為嗰啲匪徒係已經係死咗，所以就燒咗案，以致呢一個人叫做 L. Johnson， 佢係可以係逃離咗現場，係完全冇人知道佢曾經係打劫銀行。佢有咗啲錢之後，佢就娶咗一個係基督徒嘅女人做太太，冇人知道佢以前嘅事。佢自己每個禮拜就扮做基督徒，係去到係教會，但佢完全同神係冇關係，完全係唔敬拜神嘅一個人。唔知點解有一日，佢喺度郵件入面係接到有人寄俾佢，就係、是、一節經文，就係、是、羅馬書十章十三節，凡求告主嘅名就必得救。佢接到咗呢段經文之後，佢就突然間係悔改咗。佢話：我以前做嘅事都係錯，雖然冇人可以嚟到指控佢，冇人可以話佢係犯罪，佢仍然係要自己走去警察局嚟到自首。话俾警察局听，我就系当年打劫银行嗰一个。由于美国系有一件有一样法律系有一样嘢叫做 statute of limitation， 系控告嘅时间，如果系过咗咧，就唔可以再控告你。时间过咗，于是系冇人控告佢，佢就得到自由。但佢仍然要将佢所偷翻嚟嘅钱、抢翻嚟嘅钱，系俾翻银行。佢以後亦都係過住一個好虔誠基督徒嘅生命，而且佢喺度佢自己嘅工作崗位都係一個係模範嘅工作人員，而且佢有三個係好好嘅細路哥。我哋見到神同我哋嘅話真講俾我哋聽嘅話真係係啱，凡求告主嘅名就必得救。一個係女人嘅後裔，唔單止佢係有一個新嘅開始，唔單止佢係求告神嘅名，佢仲係與神同行。以諾就係咁樣一個人，係與神同行。以諾嘅意思就係教導同埋老師嘅意思。佢人如其名，佢真係一位老師嚟嘅。當佢與神同行，嗱，佢唔係一生出嚟就與神同行，佢生出嚟過咗65年，生咗佢嘅仔之後，佢先至開始與神同行。但佢與神同行嗰陣時，佢就係一位好好嘅教師。喺度猶大書一喺度猶大書14至16節係講俾我哋聽，佢係教導當時唔敬虔嘅人，話神嘅審判就快來臨，你哋要快啲悔改。頭先講到呢一位以諾，佢唔係生出嚟就係與神同行，生咗個仔之後先至係。點解咁奇怪嘅呢？好多人生咗仔生咗女是会信比较信主或者 是接受耶稣基督，因为他见到是个爱、啊、见到自己和儿女的爱是令至他是接受神都有。但这里我相信是另外一个是原因。我们要知道马土撒拉就是他的仔，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东西？原来马土撒拉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他死了、啊、就会来的了。佢死咗就會嚟啊！乜嘢嚟啊？就係、是、神嘅審判，就係、是、洪水就會嚟。神係俾約以諾係有一個係異象，等佢睇到原來神原來佢啊個仔死咗之後，神嘅審判就會嚟到，洪水就會嚟到。所以佢同仔改個咁嘅名，就叫做我死咗之後就會嚟到，就係、是、神嘅審判。又是因为他见到神的审判，所以他自己都改变了，是与神同行。而且他所传的福音也是一个审判的福音，就是说神的审判就快来临。我们看看是、创世纪5章24节，说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而在这里希伯来书11章5节也都说，以诺因着信是被提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两个人是没有死到，是被神接了去。第一个就是以诺，第二个是谁？是以利亚。在这里列王纪下2章11节说，当、以利亚仲同以利沙是讲紧嘢嗰阵时，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住旋风系升上天去。有两个人系被神就咁提咗去，冇死到。嗱，好多人就话呢个系好似将来基督徒所有基督徒 都是会被神是提了去。你说有很多基督徒都死了还提什么、死了那些会被先提的，然后先至在地上还未死那些会一起提了，是空中是与神相遇。这个记载在《帖撒罗尼前书》四章十六至十七节，以前都读过，但我再读一次。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个就是讲到教会所有基督徒有一日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全部是会被提，就是好像以诺，就是好像以利亚那样在这半空与主相遇。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有一个航空公司叫做 TWA， 是一间挺大的航空公司，它的总裁就是一个基督徒来的。他有一个规矩，就是无论你是做正机师好副机师好，总言之不可以有两个机师是基督徒。他不是反对基督徒，他自己是基督徒来的。他为什么有条这么怪的规矩？就是他相信有被提。他说有一天被提的时候，如果两个机师都是基督徒，全部提晒去架机怎么办？留下那些不是基督徒的就撞机。所以 TWA 这个总裁就有这个规矩，如果是主机师是一个基督徒，副机师不可以是；如果副机师是基督徒，主机师不可以是，起码要有一个不是基督徒。就是他非常非常之相信有被提的这件事。有人可能说，哦，以诺是与神同行，究竟与神同行是什么的意思？有一部圣经的译本叫做《七十士译本》，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七十士译本》就是最早由这个叫做希伯来文是译做希列文的那一部，是由七十个翻译的专家所译成，是译得非常之好。《七十士译本》所译在这里创世纪五章二十二和二十四节，不是说以诺是与神同行，说以诺是蒙神喜悦。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就是蒙神喜悦的人，一个蒙神喜悦的人就是与神同行的人。在这里希伯来书十一章五至六节说，只是他被接去以后，他就是以诺，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证明，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见到希伯来书的作者也都是看到这一点，就是与神同行就是蒙神喜悦。所以他这里讲以诺就是蒙神喜悦。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怎样才能够蒙神喜悦？他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他说必须信有神，且信他是赏赐那寻求神的人。我们要是与神同行蒙神喜悦，就是要是相信神，而且是相信神的赏赐。以前跟大家讲过神有什么赏赐？当我们是遇见试探，是胜过试探的时候，就有生命的冠冕，就是雅各书一章十二节，这个就是神的赏赐。跟大家以前都讲过，在这里哥林多前书三章所讲到的，我们每个人侍奉就是有赏赐，草木陀鸡金银宝石，我们是有赏赐的。所以第二次可能跟大家讲的就是神是有什么赏赐，但我们要记得的就是我们要相信神是有赏赐，不单止是信神那么简单，要相信神是有赏赐。我们刚才讲到以诺的仔叫做马土撒拉，我们不妨又看一看马土撒拉这个人。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最长寿的，他活了969年，是最长寿的人。相信有个人有个名字叫做马土撒拉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我们个个人都有名，中国人的名字都有意思，但他的名字叫做什么？他意思就是我死了就来了。你想想有个这样的名字是很难的，好像他小时候回幼稚园， 有好多人咧有名嘅喎，有人可以同佢講話，哦，我嘅名就叫做阿切啊，意思即係話快樂同埋受到神嘅祝福。有人可以話我同佢嘅名，我嘅名就叫做以利沙啦，就係我嘅神，就係我嘅救恩。有人可以同佢話我嘅名叫做撒加利亞，撒加利亞嘅名，我嘅意思就係話耶和華係記得我。你嘅名係乜嘢啊？我相信馬土撒拉、馬大大口嘅得個窿，個個人嘅名都咁好聽、咁有意思，佢自己嘅名係咩啊？我死咗就嚟㗎啦！相信佢講咗俾佢嗰啲小朋友聽啊，嚇到啲小朋友都走曬去，冇人同佢玩。有個咁嘅名嘅，係唔係一件容易嘅事？馬土撒拉，但係佢係最長壽嘅人。我哋見到佢嘅長壽，就諗起點啊？諗起神嘅寬容同埋神嘅忍耐，因為我哋知道佢死嗰陣時，審判就會來臨。佢活得越長命，這個審判係拖得越後。喺度彼得前書3:20話，就是那從前在挪亞在挪亞預備方舟，神容忍等候嘅時候不信嘅人。神係容忍等候嗰啲唔信嘅人，所以佢咁長命，活到去969歲。但係另外有件事，我哋所睇到嘅就係長命唔等於就係好喎。冇話馬土撒拉係一個點樣嘅人，反而話佢嘅爸爸以諾係點啊？佢淨係365年就俾神提咗去，活咗365歲就俾神提咗去。但係365年當中有300年佢都係與神同行。一個人唔係活得長就係好，要睇佢屬靈嘅生命係有幾深。我哋睇一睇有個表係好有趣，就係講話嗰啲人嘅歲數幾時係出世，幾時係死，活咗係幾多年。嗱，呢個年份唔係話公元幾多年嚇，係話若果神係第一年創造亞當，係由第一年係數起。有幾件事係好有趣嘅。我哋若果睇見係馬土撒拉，佢係1656年，神做咗人之後1656年。就係死咗，佢死咗就係災難、洪水、審判來臨佢嗰一日。另外有一樣嘢見到嘅就係以諾最短命，其實佢冇死到嘅，365歲唔係話佢咁長命，佢係被神提咗去嘅。佢係622年出世，喺到987年就被神提咗去，喺地上嘅日子係365年。仲有一樣嘢好有趣嘅喎。就係你見到，由於人係好長命嘅嗰陣時，嚇啱啱罪係來臨，人仲係好長命。你見到阿當啊，係930歲先至死，佢可以同佢嗰啲曾曾曾曾曾曾曾曾孫咧喺一齊，爭好多代嘅。佢可以同拉密係同堂嘅喎，拉密係874年出世嘅嘛，咁所以930年同埋874年，佢同拉密同堂係有成56年咁多。嗱，呢個話俾我哋聽乜嘢啊？話俾我哋聽兩件事。第一就係榜樣。若果係阿當不斷咁講俾佢聽，神係點樣樣？神係要點？要人係點樣樣？我哋應該係點樣係接受神？你唔好學我衰咗啊！俾係蛇，係俾撒旦引誘咗。如果我哋係親耳聽見呢啲嘢，我哋可能自己都會比較係熟靈。你問下我阿爺係邊個，佢嘅事蹟我都稍為可以話你聽。你問我阿爺嘅爸爸，我都係聽我爸爸講嘅啫，聽係 second hand 講翻嚟，唔係咁真實。但係喺度亞當嘅時代點啊？亞當可以親自講俾拉文聽神係點樣樣。所以我哋見到女人嘅後裔好似一個族咁樣。大部分都係熟靈，你見到該隱嗰邊點樣樣？大部分都係有問題，因為佢哋以身作則，就係見到嚇呢個人活咗咁耐，佢係點樣樣，你好多時就會學咗。咁長命第二樣嘢，我哋知道嘅就係點啊？聖經嘅可靠性。頭先就係話，好多時好早嘅時代都係口傳嘅嘛，嗰啲嘢未發明字啊嘛。但係口傳，若果呢個人係親自話你聽嘅，就係真實好多。亞當係可以親自話俾拉密聽， 當時的情景是怎樣。所以聖經所講的東西是很真實，非常非常真實。我們可以再看一看，一個是女人的後裔，一個是有一個新的形象樣式的人，他不單止是有一個新的生命，他不單止是求告神的名，他亦都不單止是與神同行或者是蒙神的喜悅，他還是有一個安慰和 安息的生活。羅亞他的名字就是安慰安息的意思。為什麼他爸爸拉密會跟他改個名字叫做安穩安息？如果我們讀一讀創世紀是五章是29節，我們就知道五章29節說，這個兒子必為我們的操作和手中的勞苦安慰我們，這操作勞苦是因為耶和華咒造地，由於地是受到咒詛，工作是非常之勞苦，是有重擔，所以拉密是叫羅亞做 安息和安慰，就希望他會帶給人類是有安息安慰。而的確羅亞就是做了那隻方舟，帶給他那班是屬靈的家族是有安息，是有安慰。在這裡創世紀六章八節說，唯有羅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羅亞的後代記在下面，羅亞是個義人，在當時的世代是個完全人。羅亞與神同行，他和以諾一樣是與神同行，但是經文的次序是很有趣，他是蒙了恩，他才是義人，才是一個完全的人。他不是一個完全的人，是義人，所以他是一個蒙恩的人。一切是神的恩典，我們所有在座的人不是因為我們做得好，我們是基督徒，不是我們做得到我們接受神，是因為是蒙恩，我們每一個都是蒙恩的人。但是蒙了恩之後，我們就要學習去做一個義人，要學習去做一個完全的人。在彼得後書二章五節說，神也沒有寬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臨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卻保護了全義道的羅亞一家百口。我讀到這一節經文，我就會記得梁國權先生在 Word of Light 跟我們說什麼。他說如果他不是讀到這一節經文，他都不知道原來羅亞不是雅的。如果你是看是創世紀，你沒有見到羅亞是講過半句話，神跟他說什麼他就去做。這個就是一個蒙了恩的人，是要自己是地位和他的名稱是有相稱。一個蒙恩的人就是有行為的人，一個蒙恩的人就是義人，就是完全的人，就是一個與神同行的人。我們就是要有行動。在這裡希伯來書十一章七節說，羅亞因著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見的事，動了敬畏的心，預備了一隻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從信而來的義。我們見得到羅亞可以是一個說他自己很信神的人，但如果他是完全沒有行為，他不去打造那一隻船，沒有人是能夠得到安慰安息，沒有人是能夠得救。這個就是一個義人，就是有一個行動的人。所以我們見到一個真正的女人後裔，一個真正有一個新的形象樣式的人，他就是有一個新的開始，是求告神的名，與神同行，以致他是能夠是得到安息和安慰。我們一起來看看這個始祖的名字，再重複一次他們所有的意思。那些人的名字都是有意思的。亞當就是人，他就是第一個人，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做人。撒特他的名字叫做代替，是為什麼？因為他是要代替一個，那個人殺了亞伯，一個就逃亡了，一個就死了，他就是那個代替，那個代替品。以羅士為什麼叫做悲哀和死亡？因為當時的悲哀和死亡是來到人間的嘛。該拿和馬勒列和雅列，沒有告訴我們他是什麼人， 冇话俾边个听佢嘅生平。但系该拿嘅意思就系接受，马勒列嘅意思就系赐福嘅神，而雅列嘅意思就系他从天而降嘅意思。以诺我哋知道佢嘅意思系教导，唔单止佢系真正嘅名叫教导，佢系人如其名，佢真系传一个系审判嘅福音。马土撒拉就最有趣啦，佢嗰个就吓到所有啲小朋友走晒嗰个，个名就系佢嘅死将会带来。拉密就系一个绝望嘅人 ，lament 就系好似耶利米哀歌，系哀悲哀。是绝望绝望的人这样的意思。以诺亚我们刚才见到就是安息和安慰。有人问我，他说、你成日讲啲道都成日有啲乜鬼嘢手尾对偶啊，平衡对偶啊，咪好多结构嘅咁样，今天冇晒啲结构架。有架，你睇睇，你睇睇银光幕上边所写。我哋或者将佢串成下，人代替人要代替悲哀死亡，要接受赐福的神，他从天而降，教导他的死将带给绝望的人安慰和安息。我没有加到什么东西上去的，我只是加了个要字上去，因为是比较读得顺一点，我不加那个都可以的。你有没有见到那些名字串成一个什么东西？人要代替悲哀死亡，接受赐福的神，他从天而降，教导他的死将带给绝望的人安慰和安息。这个是一个福音来的，神就是透过亚当的家谱将他的福音写在上高。大家读家谱的时候有没有留意这件事？是很有趣的。你知不知道如果我将十个名字系摆喺一个盒入边，逐个逐个抽出嚟，要佢成为一句有意思嘅句子，你知唔知嗰个可能性系有几大？360万之1嘅机会。你要嗰句经文，你要嗰句讲出嚟有意思嘅话，系神嘅救恩，你知唔知嗰个可能性系几大？或者应该话系几细？根本系冇乜可能，系完全系神。是就是将他的救恩写在阿当的家谱，写在阿当后裔的人的名字的上面。我们都来看看那些没有被圣经所提到的那班人，该南啊、马勒列啊、雅列啊和拉密，没有说到他们是什么人。但是我们世俗的公司有时都很有趣的，我经常喜欢说什么，说给我们听Can't spell success without you， 不能够串是成功的，没了你很重要的。其实该南、马勒列、亚列和拉密都是一样，没了他们是再串不成刚才所讲的那个救恩。我们每个基督徒其实很多时候觉得自己很不重要，很不重要、我有什么重要啊？喺就快大选啦，好多人就会话：，唔重要，其实重要噶。我哋每一个人能够所做得到嘅系非常非常之重要，喺神个国度入边都系有我哋嘅份。我哋每一个人都系要靠住自己嘅能力去做，以至系我哋显示出我哋一个蒙恩嘅人，系显示出我哋系真系得到能够得到神嘅应许，系能够得到系安慰同埋安息。今天又是来到我们最后的结语。我们知道撒旦为了要粉碎是神的审判，对他的审判，所以他怎样叫怂恿以色列人将耶稣基督就是钉死在十字架上高。这个是最丑陋的事，那无罪的是替我们有罪的死，将无罪的是钉在十字架上，是非常非常之丑陋的事。但神怎样摇身一变，是将它变成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祝福。马土撒拉也是一样，这个名字是一个咒诅来的，他的死就会将会带来神的审判。神虽然是应许他不会再用洪水是有审判，但是神末世的审判就快来临。 耶稣基督将会第二次来临，我哋系有一次好大嘅审判。感谢主，头先讲基督徒都系会避过呢一个审判，但系我哋见到耶神就系将呢个名字系调转咗佢。本来马土撒拉就系我嘅死系将会带来呢个灾难，神就将佢改变咗，耶稣基督嘅死带来我同你嘅救恩。喺到神嘅计划当中，我哋每一个基督徒都系好重要。头先讲过，就好似该拿、马勒列、雅列同埋拉麦一样，我哋所要做到嘅就系好似女人嘅后裔一样。我相信在座嘅已经都系基督徒，都系有一个新嘅开始。但我哋亦都要做到嘅就系要求告神嘅名，同埋要做咩？要与神同行，同埋做一个蒙神喜悦嘅人。要相信神，唔单止相信神，就要相信神嘅赏赐，以致我哋系好似系挪亚一样，唔单止净系信，仲系要有行为。唔单止一个蒙信蒙恩嘅人，系要做出一个真正系同我哋蒙恩相称嘅人，就系嗰个义人，嗰个完全嘅人，以致我哋系可以得到安慰同埋安息，唔系好似该隐嘅后裔，系好似亚伯一样，Rebel 就系唔安定咁嘅意思。愿同祝福佢嘅话语，让我哋大家一齐低头嚟做一个祷告。